相送。啊，独行不必相送。曾志不上心情偏不到此心中，来得安虚假惜，人生又说苦痛，聚散匆匆莫牵挂，未记功多功英雄勇，就让浮名轻抛烟外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啊， 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